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六集。阴历7月14日夜，长安城外玉兰村办傩祭驱鬼。阿音刚上任鬼差不久，日日忙得昏天黑地，中原将至，百鬼雀跃，阴间不太平，就连地狱的那些厉鬼都日日嘶吼的让人睡不好觉。而明日就是中元节，今夜村民办傩祭，他着一身悠悠蓝衫，站在远处看人群烦恼。各式凶煞面具交互，村民起舞，有孩童哭叫声，混着大人们的欢笑，刺耳恼人。又不应该说是恼人，恼的是他这个鬼。阿音盯着那个哭得最大声的孩童，眼珠一转，告诉他，再装哭便换孤货来抓了你。小孩果然安静下来，趴在母亲怀里吸吸鼻子，不再作声。这下他倒是笑了，可谓是这几日头回笑，也不知道这举动是好是坏，只是觉得顺意便想笑。看了会热闹，开始继续找村子里刚死之人的魂魄。人死后初出作鬼，往往还当自己是人，总想着回家，有些憨傻又悲凉，一转身算得上是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，着亮蓝色衣衫的小师傅双手合十，带着淡笑迎面走来。那瞬间，阿音仿佛觉得心头有热流涌动，浑身一下子就暖了。他今日多穿了件正式些的外袍，灰黑与亮蓝相融，浑身皆是他的颜色。迎了上去，对上他错愕的眼神，才知他刚刚没有看到他。关城，竹寒低头道。 是竹寒。 无碍，阿音听不进心里去。他们办傩祭也请了你。竹寒目光扫了周围，见他举止礼貌有分寸，便也耐心回应。 玉兰村前些日子接连死了好些人，家人皆称生了怪病，故而今夜办祭，师父派我下山前来观摩。 他淡笑着戳穿道，不是怪病，说是恶鬼索命，却也不是观摩，是村民想请个高人镇住我们这些鬼怪。关城真真是修行之人，不打诳语啊，你好生会避重就轻。他头低得欲深，不知如何作答。阿音却欲凑近，提着精神开口逗他。可他们不知，你这位高人只遇到我这一个鬼，便已招架不住了。周围有人投来探寻目光，竹寒赶紧退后两步，拉开距离，生怕他再做出什么过分举动。 阿音施主，村民正在驱鬼，你还是离得远些才好，在下先走一步。 阿音立在原地，见他匆匆走远的背影越来越模糊，他心中皆是宗法礼义，自有明灯照亮，可他那份信真的值得他去信吗？只下过两次山的少年人，哪里知道世间百态，人心复杂，将做的却是普度众生这般惊天伟地的大事，他当真能吗？许是他从未想过这些，可是阿音已替他想过。阿音不懂爱，只觉得自己当初那般寂寞之时得他理睬，他便要永生不忘，也永生不放。既讲普度众生，且先度度他这个俗世中的可怜鬼吧。一舞作罢，台子又上了群人，顶着红黑相间的面具开始另一出傩戏。 他们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动作，似是驱鬼又是怕鬼，这般的摆弄一夜，不过是图个心理安慰，与我们这些真正的鬼来说又有何用处呢？驱鬼驱鬼，人手里拿着张剪纸烧掉便说是驱了。 阿音看了只想笑，可心头莫名哀伤，倒也笑不出来。悄然站在认真抬头看戏的竹寒身边， 阿音发现他无论做何等事情都是认真至极，就连当初给他一只鬼讲故事，眉目也是满分真诚的。傩祭不过是凡人走马观花的仪式，没有任何一只真正的鬼会畏惧。相反，你可知道，他们心死之亲人的鬼魂最怕火焰，现下正四散着躲避，明明逃开阴差就是为了回来再看一眼亲人，可驱赶他们的也是这些人。竹寒紧绷的冷峻面庞有些坍塌，从未有人告知过他这些，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阿音所说，可他又记得他说从不诓他。阿音语气凄冷，同他一起望向台子。他们的面具说是照着鬼画的，可你看我，他们画得像吗？其实倒也像，像的不过是药叉那种鬼罢了。鬼神鬼神，明明并列而道，鬼在前，神在后，可人们只敬神不敬鬼，这是哪般的道理？你我出狱之时听闻我是鬼，不也是不理？在你之前不知路过多少个口中道众生平等的修行人，却也并无人理会我。关城，你不一样。他喉咙有些哽咽，眉头微皱，内心仿佛两股藤在纠缠，死咬不放，许久才开口。 按你所说，修行之人中也有分别。我尊宗法，诵典文，天师说众生平等，我便践行众生平等，且心宽才会自在。你倒不必过于掩怪，把自己拘于那些枷锁当中。 阿音扯了个笑说道，怎会怨怪呢？见了你就好似山水相逢，阴阳相合，我只觉得这俗世都满是倾城，再好不过。你看，如今我都想做个人了。庆幸他此番话含蓄，竹寒手掌向胸前靠了靠，挡住莫名加速跳动的心脏，缄默不语。女生幽咽婉转，带着妖气，却说着最平淡的道理。盘古开天地，世间破除混沌，倒是好事。可也开始分了阶级，人间有富人穷苦，官人百姓，天上地下便有神鬼，神庇佑世人高高在上，俊秀不凡，鬼则被世人臆想作恶，样貌丑陋，凶神恶煞。你的宗师可给你讲过这些？鬼中原有修上天的修罗，成了你尊崇的天神之一，那你又知阎王判官，他们做的事倒是与你所做的有些相同，普渡众鬼。阎摩罗、魏征、钟馗、陆之道、崔珏，哪个不是生前行善事得善果的，却留在了地府？你可想过缘由？他话不说透，点到即止，引关城心痒疑惑不得解。关城，其实我今日一点也不开心。中原将至，明晚百鬼夜行，大抵等同你们人中的上元佳节，哪只鬼都是开心的，我也同样。这是我化成人后的第一个中原，可这些村民却在前一日办傩祭驱鬼。你心中有众生，倒也为我们鬼想想，我们便不难过的吗？即便不为我们，那些刚死之人呢？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